凡事都忘了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醉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